巨人的花园。从前有这么个人，长得又高又大，脑袋像只大箩筐，大家都管他叫巨人。这一天，巨人去看他的朋友，他们要说的话太多了，说上七年才说得完。这样巨人得在他的朋友家里住七年。巨人有个大花园，满地是青草，这儿那儿开着鲜花，远远看去就像一颗颗小星星，还有十二棵桃树，春天满树粉红色的花，夏天结出又大又甜的桃子，小鸟停在树枝上唱歌，好听极了。巨人出门去，花园就空着了。孩子们每天下午一放学就到巨人的花园里来玩，玩得真痛快。七年过去了，巨人回来了，看见孩子们正在花园里玩。 这是我的花园，谁也不能上这儿来玩。 巨人这么一吼叫，把孩子们都吓跑了。他还给花园筑起高高的围墙，挂了一块牌子，牌子上写着，谁也不准进来，进来就要处罚。这样一来，孩子们没有玩的地方了，他们只好在街上走来走去。可是街上灰尘很多，一点儿也不好玩。他们放学以后常常在花园的围墙外面转来转去。 哎，我们以前在花园里玩得多痛快啊。 春天来了，田野里草绿了，花开了，小鸟唱着歌，可是巨人的花园里还是冬天。雪可高兴了，说，我可以在这花园里一直住下去了。他还请来了北风住在一起，北风整天在花园里乱跑乱叫，把烟囱也吹倒了。他又请冰雹来一起住，冰雹每天在屋顶上闹几个钟头，把瓦片砸坏了一大半。 春天怎么还不来啊？ 巨人觉得很奇怪。是啊，春天没有来，夏天没有来，秋天也没有来。巨人只看见雪和冰雹在跳舞，北风在给他们打拍子。一天早晨，巨人刚刚醒来，忽然听见小鸟唱歌的声音，还闻到一股花的香味。 春天来了，春天来了。 他从床上跳下来，往窗外一看，他看见了什么呢？雪不见了，北风和冰雹躲起来了，孩子们从一个墙洞爬进花园里来。他们坐在树枝上，一棵树上坐一个。这些树看见孩子们来了，赶紧开出花来，青草挺起了腰，花儿也从青草中间伸出头来看，看得大笑起来。小鸟飞来飞去，乐得唱起歌来。只有一个角落里，那儿还是冬天。一个孩子在树旁边走过来走过去，他太小了，爬不到树上去，哭得很厉害。巨人明白了， 哦，我不让孩子们来玩，春天也不肯来了。 他轻轻地走下楼，悄悄地打开门，走到花园里去。孩子们看见他非常害怕，就逃走了。他们一走，花园里又是冬天了。那个最小的孩子没有逃走，他眼睛里装满泪水，没有看见巨人走过来。巨人偷偷地走到他的背后， 轻轻地把它抱到树枝上去坐着。这棵树马上就开花了，小鸟也飞来唱歌了。孩子们看见巨人不像以前那样凶，就回来了。春天也跟着他们回来了。巨人真高兴，说： 孩子们，花园是你们的了。 他把围墙推倒，这样孩子们每天下午就可以随便跑来玩。他还陪着孩子们玩呢。他说： 这儿有许多美丽的花，可是孩子们是最美丽的花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